跳得比人高，总有一天再回头望，我会为我自己骄傲。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多云，偏北风3到4级，气温在2度到0度，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3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明天白天能见度很好，天气条件有利于各位的交通出行。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我们和您一同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路况。目前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为 2.5， 处于基本畅通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东二环东直门桥到长阳门桥由北向南方向，东四环姚洼湖桥到十八里店桥由北向南方向，东五环环铁桥到远通桥由北向南方向。另外，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包括学院路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由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式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不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5点半锁定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北京时间17:3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3和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秦天。 熟悉的音乐又响起了，那么对于2018年的高三考生来讲，证明我们即将上路，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是的， 那么2018年的艺考生们已经进入了全面的冲刺阶段，艺考大军也是全面出征了。今年全国范围内有一些高校取消了艺术类的校考，那么未来在全国范围内单独组织艺术生校考的院校还将持续减少。此外呢，今年各院校还将进一步提高艺术类专业文化课的录取分数线，再加上各校艺考考察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招生门槛提高，所以现在已经不再是专业优秀艺考无忧的时代了。 确实是这样，那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如何去选择艺术专业，那怀有一身的绝技，我们该到哪个院校哪个专业一试高下呢？如何去准备各所学校的艺术类专业的校考还有他们的专业测试呢？那么从今天开始，元月2号北京教育考试院与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一同独家推出了2018北京艺考大型直播咨询节目 2018艺考面对面从今天开始即刻开始， 也就是 已经开播了， 是每天的5点半到7点，我们将在节目中陆续邀请在京招收的艺术类考生的近30所高校的招办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北京城市广播直播间第一时间发布并解读2018年的艺考招录政策，实时回答考生和家长的提问，指导考生合理选择和报考。那么2018年北京高招的第一幕也就此拉开。 确实是，那么今年呢，我们的节目还特别创新了形式，邀请了部分院校的艺术专业的学生还有招办的负责人同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通过同学们的艺术才艺的展示一下个人的学习成果，同时也要为大家提供艺考的备考策略。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北京广播网、凤凰网、今日头条、易直播等网络平台会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那这样大家在网络当中就可以同步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在这些个平台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沟通交流。 那么在2018年我们安排了哪些高校也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作为关注的哈。那么我们今年呢既有全国顶尖的专业艺术类院校，包括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和北京舞蹈学院，也有开设艺术类专业的综合性大学，比如说清华大学的美术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还有北京城市学院、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为代表的二本院校，以及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为代表的高职类的艺术院校。 是的，那么相关的节目排期呢您可以关注北京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另外最为直接的就是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了。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通过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大家进行同步的互动沟通交流。再有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每天晚间的5点30分到7点是首播，第二天早晨的7点到7点30分还有半个小时的精编重播版，那么大家呢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也可以来回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我们在第二天的微信当中还会为大家推送前一天节目我们的精编文字内容。那现在开始各位就可以拿起您的手机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号了，在微信上就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了。那么说了这么多，今天首期节目做客直播间的是哪两所重量级的高校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 是的， 那么有问题您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么首先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首先呢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今天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 北大清华外语保送生开始报名，两校保送生名额不超过123人。 北京大学建立法律人工智能实验室，完善大数据时代立法。 共享图书书柜现身大学校园，私人藏书出借还可获收益。 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 进入2018年，各大高校的招生已经启动。记者一号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了解到，两校外语类保送生总计招生不超过123人。其中清华大学外语类保送生的专业招生专业包括英语、世界文学与文化实验班、英语、日语，计划招生不超过60人。与去年不同的是，今年清华外语保送生入学后都可获得经济学、法学、新闻学、社会学和国际政治等专业方向二学位的推荐资格。北 北京大学外语类保送生的招生专业包括阿拉伯语、日语、朝鲜语、英语、法语等11个语种专业，暂定最高招生人数总计为63人，暂定招生人数最多的是朝鲜语，计划招生10人。报考英语及其他高起点专业的考生增加专业笔试，时间以笔试后的通知为准。 北京大学法律人工智能实验室法律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日前同时成立。该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将致力于为法律与人工智能行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完善大数据时代立法，并培养高端复合型法治人才。北大法学院院长、北大法律人工智能实验室研究中心主任张守文表示，国家已经进入到了新时代，在推进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信息化无疑非常重要，人工智能在这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人工智能自身的发展会对社会带来诸多的影响，这些方面的变化都需要从法律角度予以回应。技术在变化，法律在变化，法学及法律教学研究都要跟着变化。成立法律人工智能实验室和研究中心是有意强化理论与实践结合，研究中心计划加强理论研究，实验室角度则更多的强化实践的考量。 首届全国大学生村官微电影大赛颁奖仪式近日举行。据了解，此次大赛共收到了微电影影片投稿100余部，微电影剧本30余部，最终选出了9部获奖作品和一部组委会特别奖。组委会推荐的10部作品中，7部获得了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第二届国际微电影大赛优秀作品。2017年是我国全面实施大学生村官计划的第10个年头。2016到2017年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国在岗大学生村官102563人。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博士研究生的数量呈现较大幅度的增加，至2016年底已经达到102人。 用手机扫一扫二维码，就能够轻松地借上一本书带回去免费的看两天，自己有满意的藏书也可以通过手机扫一扫就能够上架出借，既分享了知识，还能够获得经济收益。记者发现，一组组共享图书书柜近日现身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受到不少学生的青睐。陈嘉熙、龚成峰等几位共享图书书柜的发起人都是人大商学院的校友。他们告诉记者，虽然现在电子图书阅读已经是越来越普及了，但是阅读纸质图书依然应该成为每个人的良好习惯。学生的问卷调查，他们发现大学生对阅读纸质书依然向往，并且希望能够方便快捷地阅读需要的书籍，由此他们产生了共享图书的创意。 今年铁路春运自2月1号开始3月12号结束，今年春运火车票的预售期仍延续此前的规定，网络电话最远预售期为30天，车站窗口待售点自动售票期最远预售期为28天，这也就意味着从3号开始旅客就可以提前预订到2月1号的火车票了，而除夕当天的火车票将从1月17号开售。中国铁路总公司编制了2018年铁路春运购票日历，并编定了2018年春运车票逐日的对应开售时间。记者从这份购票日历上看到，到1月10号，旅客就可以通过电话和网络的方式购买到小年当日的火车票，1月17号可购买到除夕当天的火车票。 最后我们再和大家关注一下节后的交通情况。今天呢是新年的首个工作日，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2和7。北京交警提示，节后工作日早晚高峰，交通压力将会迅速的恢复到节前水平。早高峰医院和学校周边，晚高峰市区主要道路的交通压力较为突出。工作日晚高峰，东三环北路、北三环中路、讲台路、远通桥、东四环北路等路段的交通压力会比较大。周四周五交通压力会更为突出。晚间视线条件较差，东部西部地区主要道路容易出现交通事故，并且导致拥堵。在此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好的，以上资讯是由张征为您编辑，张征晴天为您播报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艺考面对面，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有问题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您的问题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 周一至周日每晚五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式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不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五点半锁定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张征。 各位好，我是晴天。 从今天开始，教育面对面开启了2018年的高考大幕，其实只是一个序幕，那就是即将开启的2018年各所艺术院校的艺术类的考试。那么从今天开始，教育面对面2018艺考面对面将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首期节目，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首先来为大家介绍北京师范大学艺考招生负责人刘日升老师。刘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好，那么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招办主任侯俊主任。侯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 另外我们还给广大的收音机前的朋友邀请到了未来可能是你的师哥的有可能成为你师哥的同学哈，今年已经读了大四的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陈玉，你好。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做客直播间啊，将会为大家第一时间发布两所学校今年的在京招生的艺考政策，并且实时的回答大家的问题。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此刻除了通过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正在为您进行广播的直播之外，那么您现在仍然可以拿起手机来关注北京广播网艺直播，还有我们的今日头条以及凤凰网四个平台，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网络视频直播。您在四个平台当中，不仅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还能够看到我们的图影。那么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现在继续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好了，那么我们呢闲话少叙，首先呢先和大家通过一段介绍，和大家一同走进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奠基者，其前身是创立于1902年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是国家重点建设的综合性、研究型、教师教育领先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科是国内高等艺术教育的先驱，创建于1915年的手工图画科与音乐教习班，乃中国高校艺术原初创建学科之一。2002年成立艺术与传媒学院，是中国高校第一个全艺术学科汇聚、艺术与传媒结合的新兴学院，下设影视传媒系、音乐系、舞蹈系、美术与设计系、书法系、数字媒体艺术系、艺术学系。学院是我国高校首批具有艺术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单位，设有国家首批艺术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现有艺术学理论、戏剧与影视学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音乐与舞蹈学、美术学两个一级学科硕士点，艺术学理论、戏剧与影视学为北京市重点学科，电影学为国家级重点培育学科。在2012年教育部学科评估中，戏剧与影视学位列全国第二，艺术学理论并列全国第四。学院设有艺术学理论、戏剧与影视学两个全国首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学院建有教育部创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验区，戏剧与影视文学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各本科专业均为北京市特色专业建设点，传媒与艺术实验教学中心 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学院坚持志于道、居于德、依于人、游于艺的院训，学生充分享受国内最全艺术学科，影、视、剧、音、舞、书、画、新媒体相互融合的艺术氛围。在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发布的中国大学研究生专业排名中，戏剧与影视学一直位居前列。中国大学本科专业排名中，电影学、舞蹈学专业连续多年名列前三名，音乐学、美术学等连续多年名列前四名。学院创办的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到2015年已成功举办22届，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北京师范大学的艺考招生负责人刘日升老师。刘老师，那么接下来叫有请您来给大家第一时间发布我们学校今年的艺考招生的政策了啊。我们来对比了一下2017年的艺考政策，好像今年的政策我们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是这样吧？ 对的，基本上是保持了一个稳定于2017年。 但过程当中呢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微调啊，过一会儿呢我们会给大家详细的捡取出来，请刘老师做一个详细的这个介绍。那既然没有变化，那先问一个大家关注度最高的问题，没有变化那也就意味着我们2017年的招生的专业包括招生的人数和2018年都是一致的。 对，招生的专业、招生的计划包括招生涉及到的省份，那么与2017年都是一致的，没有变化。 一共多少人，有什么样的专业？ 我们一共招生是133个人，那么包含了戏剧影视文学、数字媒体艺术、美术学，那么美术学呢是包含了艺术设计学这个专业，还有音乐学。音乐学呢我们是有3个方向来进行招生，包括声乐、钢琴和器乐。器乐呢我们主要招收的是4个项目，二胡、古筝、琵琶和笛子。那么还有书法学、舞蹈学，这么几个专业。那么美术学呢是面向8个省份来进行招生，这里面当然包含了北京。那么其他的专业呢都是面向全国进行招生的。 我再多问一句啊、因为每一个专业它所涉及到的这个招生的人数是不一样的，我们招生录取最多的是哪两个专业？ 最多的话是戏剧影视文学专业，计划是30人。舞蹈学专业计划是30人。 好啊，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戏剧与影视文学其实对于很多想实现北师大梦想的同学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升学的路径。对吧？那么这些专业会做分省计划吗？ 我刚才也介绍了一下，就是美术学，这里面包含了艺术设计学。这个呢是做了分省计划的，那么是主要是面向8个省份来进行招生。那么其他的专业呢都是面向全国的学生进行招生。那么根据校考的成绩，最后按照综合成绩进行择优，综合成绩排队择优进行录取。 刚才我们介绍了这么多专业哈，从去年的情况来看，您觉得哪个专业或者哪些专业竞争是比较激烈的？ 从近几年的报考情况来看的话，戏剧影视文学应该报考的热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个呢可能和这个学生啊、考生家长的关注度和这个选择也是有一定的，对学校的一个了解可能也比较密切。那么像戏剧影视文学、戏剧影视学，那么也是呢2017年公布的这个国家的一流学科建设，那么也进入到一流学科了。那么日前呢教育部也公布了这个第4轮的这个学科评估，那么戏剧影视学呢也是评到了 A 加的一个学科。那么这里面呢可能社会考生家长关注度还是比较高，那么从近2年的报考情况看呢也是相对比较踊跃的，竞争压力可能会大一些。 除了专业自己本身有特色之外，您有没有分析过为什么这么多的考生会钟情于这个专业？ 这个呢主要是从这个专业和这个测试的内容啊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像音乐学、舞蹈学这种对于术科的水平可能要求会更高一些，那么像戏剧影视文学呢对这种文化的素养、文学的功底、这种相关的学科的知识能力要求可能会更高一些，那么可能针对于艺术类的学科，那么对于戏剧影视文学从这种测试培养，那么从这种发展来讲，它可能与真正的艺术学不是完全的真正的术科类的艺术专业不是完全的一致。所以呢可能对于这种术科的门槛相对于来讲低一些，可能报考的也会多一些。这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再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不是和这个录取的分数是有很大关系的？ 录取分数的话呢，戏剧影视文学呢在艺术类里面呢 文化课成绩应该说应该来讲是相对来讲比较高的，但是和统招类的学生来讲的话，那么他的文化课水平呢相对还是要低一些。那么从近几年我们录取的情况来看呢，就是文化课的最低的要求是不能低一本线的 90%。那么这个分数线来讲和统招类的学生那么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差距，但是就艺术类本身来讲，那么可能他们也需要达到一个相对的水平。那么近几年我们从录取的学生的层次来看呢，文化课水平也在逐渐的提高，那么一般的情况下可能大概在550分左右吧。 这可能对很多艺考生是一个福利哈， 对， 比如说我的分数够不到北京师范大学，但是我又非常想报考这所学校的，可以通过咱们艺考的方式报考戏剧影视文学，这样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升学途径。 对，因为如果你要是通过这个非艺术类进入到北师大读书的话，那至少你需要600多分的这样的一个高分啊。所以呢，我刚才讲，我说这个专业它招生是30人，实际上是给很多有北师大梦想的这些个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升学的途径啊。 是这样子，但是呢，他们也需要具备一定的这种艺术的素养，包括文学的素养，包括这种相关方面的这种才艺的能力，包括这种影视作品的分析的能力，那么他们也需要具备一些相对应的与这个专业的培养目标发展方向相对应的这种艺术的素养。那么文化课又相对来讲在统招的里面达不到统招的分数要求，可以考虑选报这种戏剧是文学相关的艺术类专业。 那你也给我们顺便介绍一下吧，这个专业我们在进行校考的时候它都会考察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我们戏剧是文学的话分成三试来进行考试。那么初试的话主要是相关的这种中外文艺基础知识，那么这里面呢可能包含了这种中外的作品作家作品知识啊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么复试的话呢主要是一些这种才艺的展示，那么有一些才艺的特长。那么三试呢主要是涉及到这种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分析，那么一般是笔试。 这个是需要大家做一些什么样的前期的准备工作吗？您觉得 这个更多的应该是一个平时的一个学习的积累，包括 这 种构思的构思阐述啊，新闻述评啊等等啊，那可能根据日常的这种平时的一个学习的能力啊，综合素质的提升啊，这种不断的积累可能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作为应考来讲的话，突击的形式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它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那么可能根据最好能够选择到一个更适合自己的专业一个方向，适合自己的特长自己的发展来选择相应的专业的报考。 这个专业我们未来人才培养的方向是什么？毕业之后他可以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这个专业毕业之后呢，它主要是针对这种戏剧影视相关的电影电视影视评论等等相关的领域都是可以的。 好，那么这个是学校的一个非常热的专业，戏剧影视文学啊。 对， 另外呢还有这个我们的美术学专业，今年是不是还和艺术设计专业放在一起招生了？ 对的，我们学校的美术学和艺术设计学呢是按宽口径来进行招生。那么我们招生的时候是按美术学的进行招生，计划一共是22个，那么面向8个省份，这里面包含了北京。这个专业呢就是说它注重的是宽口径厚基础创新意识的这种联合的一个招生模式的一个培养，那么包含了后期的一个基础通识课程通识教育的一个培养。那么到大学2年级之后啊，根据个人的一个学生的意愿选择来进入到其中的一个专业来进行修读。 学一年之后 对 才进行人员上的分流。 对 啊，根据个人的意愿选择。 根据个人的意愿。对。 好的，那么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呢先暂告一段落啊，也先请刘日升老师呢给大家介绍到这儿。过一会儿呢我们针对学校的录取的原则以及在校考当中给大家做了一些个提示，继续为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大家呢也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声音有很多种，哪一种才是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着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蒲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北京时间18:0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艺考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张征。 各位好，我是晴天。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我们已经看到微信平台上已经有同学在提问了哈，您有什么问题也欢迎您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从今天开始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市教委还有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的为大家开启了2018的艺考面对面。那么从今天开始会有将近30所的艺术类的专业院校陆续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发布各校今年的艺考政策，大家可以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好了，我们呢继续来有请北京师范大学的艺考招生负责人刘日升老师给大家做介绍。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几个特色的专业，比如说戏剧与影视文学，还有美术学专业、艺术设计专业，其他的特色的专业您还有什么要给大家推荐的吗？ 北京师范大学呢作为一所综合类的艺术院综合类的大学，那么艺术学科呢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学科的组成部分。那么像刚才我说到了戏剧影视文学呢是戏剧与影视学，是这个双一流一流建设的学科，那么也是呢最新一轮评估啊是 A 加级的学科。那么在这个学科辐射下呀，那么我们包含了数字媒体艺术，那么音乐学、舞蹈学等这些相关的艺术类专业，那么它都是有一些跟这个学科有一个支撑的关系来进行相关的人才培养，包括这种整个的一个发展，包括一些师资的配备等等。那么可能有相关专长的学生，特别有益于从事相关艺术专业领域发展的学生，可以选择报考相关的专业。 刚才介绍了这么多特色的专业，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录取原则方面的。首先来关注一下校考吧，今年的校考有什么变化吗？ 校考从整体的来讲，我们与2017年呢是保持了一个基本的稳定。那么包括这个测试的内容和测试的方案，包括录取的规则，基本上没有一个大的调整。那么录取规则呢，我们目前还是按照这个综合成绩。首先要参加我们学校的艺术类校，首先要参加各个省对应的，如果有相应的艺术类的统考，那么特别是比如北京来讲，如果想要考美术学的话，首先要参加美术类的统考。那么统考合格的基础之上，参加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考。校考合格呢，我们会按照计划的4倍来确定艺术类校考的合格资格。那么这个合格资格之后，我们根据高考填报志愿的情况，按照综合成绩，也就是校考的专业课成绩加上高考的文化课成绩来进行这个综合成绩的计算，那么从高到低按照计划择优进行录取。 刚才我说了今年的招生简章和去年相比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如果要有变化只是一个略微小的这种调整啊，比如说我们说在音乐学当中会有一些小的调整和变化啊，这个变化是什么？ 这个像我们在这个音乐学的测试中测试里面呢，这个器乐方向我们会有一些这个， 你比如说我们的钢琴， 钢琴里面这个初试这个奏鸣曲快板我们已经明确了加了一个古典， 对， 那么也就是说要求的是古典奏鸣曲快板来进行这个初试的测试。那么像声乐里面呢，我们在去年呢是要求了一个美声唱法，要求了一个中外曲目的一个选择。那么今年呢，我们要求的是没有针对美声唱法特别的一个明确的指出，只是要求复试和初试的曲目不能重复。那么也就是说初试和复试你可以选择其任意的两首曲目来进行测试都是可以的。 未必是中外各一首了。 对、 只要你选择两首不同的作品就是可以的啊。 对。 那么下边大家最为关注的肯定呢就是我们学校的录取的分数了。你看啊，风动微信网友他说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类文化课的录取分数是多少？刚才刘老师讲实际上我们录取的分数它是按照你的专业化专业课的考试的成绩和你的高考成绩加在一起 综合成绩 总分是吧？ 对。 那单独要是这个文化课的录取的分数你那边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统计，我们最低要考到多少分啊？ 对于这个艺考的文化课呀，它有一个基本的一个门槛的限制，我们会有一些总分的。那么一般的像戏剧影视文学和数字媒体艺术，这个最低的分数不能低于一本线的90%。那么对于其他的艺术类专业呢，最低的成绩不能低过对应的艺术类的这个文化课控制线。但是我们会有一些单科的要求，比如说， 书法学、戏剧影视文学、数字媒体艺术这些专业，那么语文和外语的成绩不能低于90分。 嗯， 那么这个对于一个文化课单科的限制会有一些明确的要求，包括像音乐学我们要求是80分和70分，也就是语文、音乐学我们要求是语文不能低于70分，外语不能低于70分。 嗯， 对于美术学呢，我们要求是语文不能低于80分，外语不能低于70分等等。那么这个呢，我们在简章上和录取规则中有明确的要求。 嗯， 这里面明确了每一个专业对应的每一个科目最低的一个限制。 嗯， 那么从近几年录取的整体来看，那么像戏剧影视文学和数字媒体艺术这些专业，那么文化课一般要达到500分以上。这个分数呢也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分数，因为我刚才讲到了，就是说要涉及到一个综合成绩的计算。比如说这个学生的专业成绩校考考得非常好，那么他文化课成绩可以稍微低一些，他综合成绩在总分上面排队他是可以进到前30名的。 嗯， 拿戏剧影视文学来讲，他也是可以被录取的。 哦， 所以的话大家可以做拿文化课做一个参考，那么根据这个艺术类校考成绩出来之后，两个做一个测算，再看一下最终自己的一个实力。那么前期呢，可以做一个基本的一个门槛的要求来做一个参考来报考。 嗯， 说到这个成绩，另外还有一项就是加分政策。 嗯， 咱们学校哪些加分是可以被认可的？这个方面如何计算呢？ 作为艺术类考试来讲，我们都是按照裸分，也就是高考的文化课的裸实考的成绩，加上我们专业的校考成绩来进行综合测算。也就是说，对应的一些政策性的加分，在这个艺术类考试之中，我们是不承认的。 嗯， 但是对于统招的学生，那个是在提档的时候，省招办认可的一些加分是提档的时候是可以认可的。 嗯， 但是录取到专业呢是不看这个加政策加分的。 嗯嗯，等统考的时候再说吧，等咱今年4月份的直播的时候再给大家做这个详细的介绍了啊。我们来看看这位微信网友赵新武想问一下，说在这个加和分数相同的情况下，我们是参考艺术类考试的分数，还是参考我们的这个高考的分数？ 对于综合成绩相同的考生来讲，我们是按照这个专业成绩从高到低来择优进行录取。 嗯， 也就是说综合成绩两个加在一起总分是相同的情况下，按照校考的专业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哦，好的，那么相关的政策呢我们都是在这个招生简章当中也详细的介绍啊。另外接下来呢，实际上迫在眉睫的眼前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报名的情况了，对吧？那么现在这个报名已经开始了吧，刘老师？ 现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报名已经开始了。 嗯， 我们是从12月26日开始报名，报名到1月19日结束。 嗯， 那么有意愿报考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呢，应该及时关注北京师范大学的招生网站来进行报名、报考，包括网上的完成网上操作的相关的流程。 嗯，那现在在这个报名当中，你有什么需要提醒我们北京的考生的吗？ 报名当中的话，作为每个考生应该详细的阅读每一所北京师范大学的艺术类招生简章，上面对于这个报名的一些注意的事项，包括这个测试的安排时间，那么都有一些明确的要求。那么这里面大家可能比较应该更多的关注一下录取规则、测试内容，包括报名的时间节点，包括测试的时间安排。因为这个测试的话，它要保证这个每个考生报考的学生在这个时间段能够有充足的时间来参加学校的考试。 嗯，这考试我们都是安排在2月份了。 对。 嗯， 我们的艺考呢是从2月24日开始。 嗯， 那么分成初试、复试和三试。针对于不同的专业考试时间稍有差异。 嗯， 那么结束的时间是从2月24日到3月2号整个艺考的考试的结束。 嗯， 那么整个这个时间每个具体的专业要详细看一下我们学校的艺术类招生简章，上面比较具体。 嗯，您这个等于是让学生先踏实先过个年哈。 对， 过完年之后我们再开始一年一度的艺术类的考试啊。 嗯，另外很多家长也是关注如果考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未来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北师大艺术类专业和其他的高校相比，它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那么北京师范大学呢，作为一所综合性研究型教师教育领先的这双一流建设的高校，那么首先北京师范大学它有很多的这种创新创业的一个平台的机会，包括一些人才培养的举措。那么北京师范大学的话，我们有一系列这种，首先来讲做不管是艺术类的考生还是普通类的学生，它有一系列这种科研的创新的项目， 包括国家级的、北京市级的、包括学校级的和院系级的老师的这种科研项目，都会对学生进行开放。那么包括艺术类的学生也可以参与到这种相关的科研项目之中来。那么再有一点呢，北京师范大学呢比较注重这种小班化的教学。那么从我们学校的招生简章也能够看得出来，每个专业招生的计划数实际上来讲相对是比较少的。 对。 那么有效的保证了这个教学的效果。 嗯。最多的戏剧影视文学。 30人。对、 啊。这是最大的。 对。 这个班。 像少的话，我们像音乐学分成三个方向，那每个方向可能就是8到9人。 嗯。 那么像书法学都是11人。那么充分的保证了这种教学的质量和教学的效果。那么还有一点呢，我们从2015级开始啊，我们已经为这个全员聘任了导师制，就是保证每一个学生他都会有一些一线的教学老师担任他的导师，不管是生活和学业上面进行相应的指导，那么保证了每一个学生进入到大学之后能够更好更快的融入到大学的学习生活中， 嗯、 那么给自己的一个今后的发展呢，做好一个规划。 嗯，微信网友勃艮第呢想问一下，您这名字就挺洋气的，想问一下说进入学校之后，我们的相关的这个艺术类的专业啊，和国外进行互动交流多不多啊？学生可以到哪个国家去进行这个深造吗？ 那么我们学校目前呢，与世界100多个高校啊开展了这种国际化的人才培养合作，包括短期的交流。长期的这种交换生联合培养等等。那么像拿我们学校的艺术与传媒学院来讲，比如像美国的纽约大学，包括俄罗斯的列比美术学院等等这些相关的艺术类的院校，那么都有很好的长期的密切的合作，那么给学生提供很多这种境外学习交流的机会。 嗯，好的。那么这个进入学校之后出国留学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再有一个呢，刚才您也讲了，学校当中的这个艺术类的学科也有进入到这个双一流建设行列当中的， 对吧？ 戏剧与影视学。 对，这个专业我们在这个未来的学科建设当中会凸显自己什么样的优势和特色吗？ 那么从这个学校的一流大学，也就是双一流大学的建设中啊，那么这里面也提出了高峰学科和这种高峰的高原学科，那么基础学科一个建设的发展。那么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呢，是一所综合性研究型教师教育领先的，那么可能作为高峰的学科的话来讲是教师教育，那么可能会有更多侧重，但是作为双一流建设的学科，那么他们也是有一批高原学科的建设。那么这部分高原学科的建设呢，在人财物等等这种招生啊等等相关都会有一些侧重，那么也保证这种学科的一个整体的发展良好的一个态势。 嗯，好的。那么现在网上有很多关于北师大的这个问题啊，有的这个问题呢，你比如说这个米其林想问说美术学艺术设计校考具体是26号的上午还是下午？ 美术学的话，我们校考的话是一整天，因为它包含了素描、速写和色彩三个科目。 嗯， 那么从早晨考到下午，考到傍晚 啊，就是考一天， 对 吧？ 一整天 啊，并不是单独的上午和下午。 对，因为它包含了三个科目。 好， 还有一个微信网友中国心，他说北师大报考舞蹈类有身高要求吗？女孩子1.58米可以报考艺术类的舞蹈吗？ 1.58米身高，好像我印象当中我们的那个。 作为舞蹈学来讲的话，我们身高是有要求的。 对， 我们要求的基本要求是1.60米。 对，应该是1.60米。 对 啊，好吧。那么我们的北京师范大学这一时间段的艺术类招考的政策与解析的发布呢，先请刘日成老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大家呢可以继续的通过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继续的提问啊。过一会儿呢，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单独留出一个时间段，再请刘老师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式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不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 近三十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五点半锁定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北京时间18:1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艺考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张征。 各位好，我是晴天。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啊，率先两所学校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发布和解析两校今年的艺考政策。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出中国传媒大学的招办主任侯俊主任为大家做介绍了。当然，今天呢，侯主任还带来了这个我们大四的播音主持专业的同学陈玉啊。今天陈玉在这儿的话我都不太敢说话了，你知道吗？ 有压力。 对，因为过一会儿呢，陈玉呢也将会为我们的考生朋友现身说法，介绍一下他当年自己参加艺考的心得体会。另外呢，现场还要给大家来秀一段， 看一下什么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水平啊。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先和大家通过一段介绍和您一同走进中国传媒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已正式进入国家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重点建设高校行列。2017年9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学校入选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名单，新闻传播学、戏剧与影视学两个学科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中国传媒大学致力于高层次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充分发挥传媒领域学科特色和综合优势，形成了以新闻传播学、艺术学、信息与通信工程为龙头，文学、工学、艺术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理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相互交叉渗透的学科体系。学校建有两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广播电视与新媒体实验教学中心、动画与数字媒体实验教学中心、六个北京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广告实践教学中心、动画实验教学中心、影视艺术实验教学中心、传媒技术实验教学中心、电视节目制作实验教学中心、播音主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多媒体教室、演播馆、实验室等装备精良，功能完善。学校与200多所国外知名大学、科研与传媒机构建立了交流合作关系。2009年，学校发起成立了传媒高等教育国际联盟，27个国家和地区的65所知名传媒高校加入联盟。学校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媒介与女性教习单位，建有亚洲传媒研究中心、欧洲传媒研究中心等国际学术研究机构，由学校主办的亚洲传媒论坛、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中国传播论坛等高层次国际学术会议，已成为国际传媒界、高校界交流的重要平台。建校60多年来，学校培养了大批信息传播领域高层次人才，为党和国家的传媒事业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中国广播电视及传媒人才摇篮、信息传播领域知名学府。 对于中国传媒大学大家再熟悉不过了，我们这个2017年的时候啊，专门走进中国传媒大学进行了这个双一流高校校长的访谈。今天呢，我们邀请侯俊主任呢来发布一下今年学校的艺考招生政策啊。 欢迎侯主任。 嗯， 大家好。 好，那么我们呢，首先呢，也要先请侯主任给我们大家呢，先来介绍一下，今年我们和往年相比啊，我们在招生专业上的一些个调整和变化，以及我们招生人数上有一个多大的变化呢？ 我们的总的招生人数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今年的计划是703个计划，然后是有19个专业和招考方向。在我们的这个考报名的时间是1月1号到1月31号，就从新年的第一天就开始了，对。然后考试时间是2月23号，也就是正月初八到3月1号。 这个期间。我们专业上的调整呢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们今年呢申报下来两个这个专业，一个是艺术与科技，然后还有一个是作曲技术理论。那么我们的这个艺术与科技设的这个招考方向呢是数字娱乐方向，因为大家应该也不陌生，数字娱乐方向是我们去年在数字媒体这个下边来开设的，那么今年调整到这个艺术与科技。我们的作曲技术理论下设的这个招考方向是电子音乐方向。那么这个呢是原来我们在音乐学这个专业下边的电子音乐制作方向。另外我们有两个专业方向是合并了，就是动画与这个动画三维动画与特效方向，这两个专业是合并为动画专业来招生。还有两个专业是我们的名称上有一些变化，就是我们动画游戏设计艺术方向更名为动画游戏艺术方向，还有我们表演的音乐剧表演校际交流项目双学位班更名为表演的音乐剧双学位班。我们的这个调整呢就是举个两个例子吧，一个是说我们首先是从学生的这个角度来充分的考虑优化我们的专业结构，比如我们动画和动画三维三维动画与特效方向合并之后，我们的招生计划并没有减少。原来两个专业招80个计划，我们今年还是招80个计划。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入学之后根据学生的意愿和考试的情况，我们有实际上有三个方向可以让学生来选择，一个是动画艺术方向，一个是漫画与插画方向，还有三维动画与特效，这三个方向来学习。这样的话呢就是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种爱好和擅长可以更理智的来选择今后的这个学习的方向。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方面呢是我们明晰了这种就是更加明晰了我们培养的方向。比如说我们将这个原来音乐学下边的电子音乐制作方向现在我们调整到作曲与作品技术理论这个下设电子音乐方向。那么这个原因呢是音乐学我们学校的音乐学专业主要培养的是音乐编辑和音乐传播方向的这方面的人才。那么我们的这个电子音乐这个方向呢我们更侧重于这种编曲然后制作音乐创作等等这方面的才能，所以呢我们觉得它更适合于这个作曲理论这个方面的培养。所以我们今年大概在专业方面有这样的一些调整。我们刚才说过那个表演音乐剧的这个双学位班呢我们比去年增加了6个招生计划因为我们是分男女来排队，所以就等于男生女生各三个人。对，各增加了3个。对， 是。刚才呢我们也和大家关注到了去年呢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戏剧与影视学也是入选了双一流建设学科的名单。我们也呢走到了中国传媒大学和胡正荣校长进行了一个面对面的沟通交流 那在这里我们不妨再一起来回顾一下胡校长对同学的一些寄语。 我们来听听胡校长对于这个招生录取他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设想我们来听一下。 学校的两个一流学科也将会成为学校重点发展的学科，这是肯定的，因为传媒大学其实下一步的发展也是更多的资源会配置到优势学科上去，这是肯定的。那么既然这样的话，这就意味着我们预计我们的优势学科或者叫一流学科的报考人数会大幅度增加。那么从学校的战略上来讲，第一个呢，我想我们下一步也会在招生计划上做一些调整。比方说我既然是有这么好的优质生源他都愿意报考，那我为什么不可以增加一点招生的计划呢？对吧？所以这是一个部分。再一个部分呢，在招生的方式上是不是要做一些改革呢？我对未来人才的要求就会跟5年前、10年前对一个人才规格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讨论戏剧影视这个学科发展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过，下一步的招生方式也得改。这就意味着招生规模可能要扩大，招生方式要不断的更新。但是最终的目标说得很简单，最终的目标就是招到最优质的生源，因为大学总是希望招到最优质的生源。这样的话，为你下一步的培养人才就奠定了一个最好的基础。所以我倒期待社会上有志于传媒文化和艺术，包括信息技术，包括国际传播这方面的考生，包括家长期待自己的孩子如果在这方面有所发展的话来报考我们学校。

教育考试院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2018艺考面对面，从今天开始和大家见面了。我们今天的首期节目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大家有问题您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中国传媒大学。刚才在上一时间段我们听到了胡校长的关于双一流的对大家一个介绍哈。那么其中这一次艺考的播音主持艺术还有动画游戏艺术等作为双一流的二级学科，其实也是被纳入到双一流建设体系当中的哈。在刚才介绍到了在13个专业里面，戏剧影视文学在双一流下的学科有13个，那么今年的艺术类招生一共是19个招生计划，那么一共有19个招生专业哈，一共有14个专业都是在这个双一流学科下的哈。那么今年这些专业对学生的提出了哪些新的一些要求？ 在招考上有什么样的变化没有，霍主任？ 是这样的，新闻传播学和戏剧影视学呢一直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传统的这个优势学科，应该说从2012年教育部的这个学科评估开始我们就一直是排在全国第一的。那么就在刚刚的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呢，这个新闻传播学和戏剧影视学呢又都同时入选了这个 A 加啊，被评为 A 加。那么我们在今年的刚刚秦天说就是19个这个招考方向里边有13个，就包括播音编导表演、动画、录音艺术等等这些专业方向呢，都是在这个双一流的这个学科建设体系当中的。实际上，如果了解我们中国传媒大学的这个考生和家长呢，应该能够知道，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其实都一直保持着一个，就是对于无论是对考生的专业素质和文化水平，都是一个高水准的要求。坊间也有说，就是我们学校要难考一些， 确实难考。 是，所以呢，我们因为又入选这个双一流学科，然后又被评为 A 加，所以我们会一如既往的在选拔条件、招生方式上，包括培养目标上，都会有保持着一个高水准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我们在2018年的这个招生计划当中，艺术类的这个本科的招生计划里边，对于戏剧影视学下，就是我们虽然总的这个招生计划没有大的调整，但是我们对戏剧影视学还是有所倾斜，就是计划上还是有增加的。而且我们应该说在今后会逐步的来扩大这个戏剧影视学的这种招生的计划，或者说我们双一流学科的招生计划。当然我们也会更加注重我们在质的选拔和培养。那么就戏剧影视学来说，我们学校预计在2017到2020年这个重点建设中国特色戏剧与影视学理论、数字创意与技术呈现、社会主义网络文艺创作与理论、中国学派影像创新实践、全球视野中的广播电视艺术学、未来戏剧与未来影像，这在这六大领域里边进行一个着重的建设和发展。所以我们也期待着这个未来的大家未来的考生们能够成为我们这些领域的精英。 那么考生最为关注的也是往年报考最激烈的播音主持艺术，应该也是被归到戏剧影视学 学科下的。 所以说刚才看到陈玉满脸的骄傲哈。 先问问他，这个四年之前你是考的多少分数进入到中国传媒大学的？ 我当时的文化课的分数是，因为我是甘肃省的，达到了我们超过了我们本省的一本线，540多分，过了一本线，然后来到了中国传媒大学。然后专业课的分数是，因为我们当时还是按照大小圈的一个排名，我当时名次是一百多一点，然后进来的。 这是专业课的排名。 是专业课的排名。 一百多一点这个进来的。当然呢会有很多你这个有可能未来你的师弟师妹们啊，会特别的关心我的师哥当初是怎么考进中国传媒大学的。是吧，说说吧，这个当年我们在进行校考的时候，学校都怎么难为你们的。 学校当然只是设置了初试和复试这样的两个两道关卡。然后初试呢也是 招生简章写得很清楚了、嗯、就是指定稿件的播读，然后到了复试的时候也是指定的稿件，还有一个即兴评述、嗯、其实我们学校的这个难为的程度还是比较低的、嗯、它的设置的门槛也是比较低的，但是对于专业水准的要求当然是非常高的、嗯、 陈宇也是过来人了哈。那作为一个大四的师哥，有哪些在艺术考生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提醒呢？ 在准备过程当中的一些提示的话，我就觉得一定要告诉大家不要紧张。嗯，因为就是曾经出现过一个段子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当时在我们学校考试的时候是这样，校考进来先量一下身高，先在那个后面的木条上先量一下身高、嗯、然后再走到我们的主播台前坐下、嗯、然后再开始正式的考试。当有一个考生哈量完身高之后，老师说嗯，同学你可以坐下了，啪、嗯就坐在了量身高的那个地方，所以就成为了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嗯、就可以看出这个考生当时是多么的紧张、嗯、所以在这儿呢也告诫大家千万不要紧张、嗯、即使紧张也要隐藏的自己、嗯、把自己掩饰的没有那么紧张， 要从容淡定一点、啊、 对对对，要不然老出这样的笑话。 嗯，我记得还有一个段子，就是老师问你有什么特长、嗯、然后那考生一紧张说我头发特长、 嗯、这些当然都是段子了，希望大家是保持一个非常平和的心态去应对考试、嗯、那我们在这个校考的时候播音主持专业会有哪些考察的内容呢？ 像我们学校的考察内容呢，就是指定稿件，指定稿件呢、嗯、它范围会比较宽广了，像有新闻类的呀、嗯、文艺作品类的可能都会涵盖一些、嗯、所以大家在准备的时候呢也要广泛的准备。 哎，那个陈宇先给大家打个样吧。好吧，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 来见识一下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师哥的风采哈。 大家要想考入中国传媒大学，至少我们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嗯、好吧。 那首先是我们的老本行新闻播报。 新闻播报 刚才给陈玉，对， 好吧，这个稿件是也是刚刚从主持人手里拿到的， 我们刚播完， 我们见证， 对，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的 内容。你就播晴天那一段就行了，不要播我那一段啊。好，来， 好的，嗯嗯，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今年铁路春运自2月1号开始，3月12号结束。今年春运火车票的预售期仍延续此前规定，网络电话最远预售期为30天，车站窗口待售点自动售票机最远预售期为28天。这意味着从3号起，旅客就可以提前订到2月1号腊月16的火车票了，而除夕当天火车票将从1月17号开售。中国铁路总公司编制了2018年铁路春运购票日历，并编定了2018年春运车票逐日的对应开售时间。记者从这份购票日历上看到，从1月10号旅客就可以通过电话和网络方式购买到小年腊月23当日的火车票，从1月17号可以购买到除夕大年30当天的火车票。 好， 侯主任给点评一下。 然后我们的学生，因为陈宇还是我们保研的学生，应该说无论是专业的这个素质还有文化的这种学习来说，应该都是非常优秀的。而且我还跟大家做广告，如果明天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5779370还有65792956的话，那听到的就是陈玉的声音，我们用他的声音录了一段、 哦、 然后作为我们等待的铃声、 哦、 大家可以多等一点时间。 好，专业的水准啊、嗯、那么除了新闻播报之外，我们还有一个自选，就是自选稿件当中也包括文艺作品的演播。 对， 对吧？ 对，在我们学校是没有设置自备稿件 的 一个环节的，但是在指定稿件的一些考察当中，可能会有文艺类型的稿件作为一些考察内容。 那、嗯、大概是怎样的一个感觉？也请师哥再给我们大家展示一下。 对，那这样我们来一小段，好不好？ 好的，好的， 很短时间的一小段啊。此处有音乐啊，好，来开始。 我给大家准备的作品是来自白居易的《琵琶行》。 嗯。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 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好嘞，这意境出来了哈，声情并茂，字正腔圆。 好，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对于我们的考生朋友们来讲，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是什么？录取的分数。我们这有这个很多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考生朋友特别的关心和关注啊，这播音主持专业这个录取的分数是多少？包括我们在这个网络平台当中已经看到太多这样的问题了啊，比如说专业课、文化课要多少分我们才能够被录取？这个分数，侯主任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中国传媒大的中国传媒大学的录取原则呢，实际上是分为两类。就对于这19个专业招考方向来说，那么其中呢，像播音主持、导演、表演、美术类的专业等等，大概一共是12个专业招考方向。这些呢是在考生达到我们最低的一个控制的文化比值的基础上，那么要按照综合分来排序。综合分也就是说你的专业的成绩和这个高考成绩两方面都要来参考，应该说是用一个公式，然后算两个比值，最后加总之后，那么按照从高到低来录取。我们这个方式呢是从2016年，对，今年是第三年，我觉得考生和家长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可能需要在这个专业方面需要注意的呢，一个就是说我们有最低的比值的控制，还有一个就是即使达到了最低控制比值，也要达到我们北京考试院要求的艺术类本科的这个专业控这个文化控制线。可能按我们往年的经验来说呢，可能表演有可能会遇到，就是说我们的最低比值的那个分数低于这个艺术类本科的这个控制线。那别的省反正遇到过。对， 表演只是这 一个。对，因为表演我们的这个分数要求的就比值要求比较低，就一本线的 0.6、这个已经是很低了。我们像播音呢是要求的是 0.75、导演在这些专业里边导演是最高的，是 0.85、对，这个是我们按综合分录取的。那么另外我们还有7个这个专业招考方向呢是纯按照高考成绩来录取，这个高考成绩也是就是你按照跟一本线做一个折算，那么按照这个比值从高到低来录取的。这个7个专业实际上就是你的专业合格只是一个入门，然后其他的就看你的高考成绩了。对，这些也是有一个最低的这个比值。比如刚才我们刘老师介绍的这个戏剧影视文学，那在我们学校呢是一，我们就是控制比值是一，这个意思就是说要达到一本线以上。是这样的。 好，那么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录取方面，您有一些什么需要特别提示的？特别是对于北京考生来讲，有没有这个科目限选的这种要求？ 是这样，我们19个专业方向里边，除了这个录音艺术下设的录音工程这个方向是只是招理科生，那么其他18个专业方向都没有要求。 文理兼收哈。 对，都是文理兼收的。那么还有一个注意的呢，就是美术，报考我们学校美术类专业的这些考生，比如我们的动画，这个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等等，大概一共是5-6个专业方向嘛。那么要参加北京市的这个美术统考。当然对于2018年的考生来说，他已经就是比如说已经参加了，就是没参加也来不及了，因为已经考完了。 对。 那么对于比如说现在如果还有高二高一的这种考生和家长的话，就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参加本市的联考之后拿到合格证了， 对， 你才有资格参加我们的校考。 对，是这样的。 刚才侯主任还提到了表演，那么在2017年中国传媒大学与韩国东西大学也是合作开展了表演音乐剧双学位班，本科的1+2+1的双学位的校际交流项目，这也是2017年首次在教育面对面进行了一个介绍。那么目前的咱们学生的培养状况，还有学生他的反馈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是这样，我们当初做这个音乐剧双学位班，跟韩国东西大学一起来合作呢，我们主要是基于就是我们考虑到就是艺术高等艺术教育的这种国际化的一个进程，尤其是在这个表演艺术那么高等教育这个国际的一个合作。 也是想着充分利用这个国内外的优质的这种资源来共同的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我们也是特意选这个韩国东西大学，其实如果了解这个学校来说，它整体的就是如果是按综合的排名，可能在韩国并不是最前面的， 嗯， 但是韩国东西大学的艺术类的专业，尤其是音乐剧的专业，在韩国是非常有名的，嗯，所以我们呢也是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合作的院校， 嗯， 那么一加二加一这个意思就是说，第一年是在中国传媒大学来学习，那么第二学年、第三学年在这个韩国东西大学学习，嗯，最后一年第四学年要回到中国传媒大学来学习。我们在2017年已经招了首届的这个学生，我们。艺术这个专业呢是在我们艺术学部的戏剧影视学院下面的，应该说戏剧影视学院也是用全力来打造这个专业， 嗯， 我们选择了非常优秀的师资，那么不光是我们本校的老师，而且我们还聘请了这个国内外非常优秀的这个音乐这方面的老师来指导和这个直接授课给学生，应该说学生的这个反馈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第一年招的，第一年我们只招了20个计划，那么这些学生虽然少，但他们非常的努力，然后学习的这种劲头也非常的足，专业课排得非常满。我听他们的这个学院的老师在介绍，就是他们的班主任介绍的时候，可能周末有时候都要在学习， 哦， 我们刚刚结束，就是这个他们期末的这个汇报，韩国东西大学的教授也过来了， 嗯， 对我们的学生评价就是非常的高， 嗯， 所以说这个专业有很多的精华可以呈现， 对对 对, 对，而且呢应该说就是上海那边，因为音乐剧比北京哈，我们实事求是的讲，比北京要市场要更火爆一些，我们的这个这专业已经跟他们那边有一定的合作，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学生未来就学习4年之后，自己表现得非常好的话，就是很有很大的这种希望是进入到很顶尖的这种剧团音乐剧的这种演出的市场里面。 那么相信2018年这个专业也是热度不减哈。 对对 对， 那对于今年想要报考这个专业的同学，您有什么寄语吗，或者是要求？ 我觉得是这样，我们第一年招生的时候其实报名情况就非常好，那么今年我们也是预估有可能报名人数会增加，那么可能考核的时候就会更深入，就是对手之间的竞争也会更激烈一些，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考生能够放松心态，其实大家都是一个零的起步嘛，就是把注意力尽量放在我们提高各个这种专业的这种素质的训练上。 是，这个是和韩国东西大学合作开展的一个双学位的校际交流的项目。 对对。 那么除此之外，咱们学校在国际交流项目当中还有哪些内容可以供我们的同学选择？ 是这样的，我们学校呢，有与104个国家和地区，然后建立了这种就是这种留学呀，然后国际交流的这样的合作。那么有大概200多所境外的签约高校，还有媒体机构，我落实了我们的合作项目，应该说给学生提供了很多的这种走出去的这样的一个机会。2017年呢，我们在校生的出国境的交流呢，应该有近千人参与了我们的这种在校生的出国境的交流。那么形式也是非常多样的，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学期交换、双学位培养、硕博连读、本硕连读，还有夏令营、冬令营、那个小学期，等等。那么我们国外的高校呢，因为有100多个国家，然后200多所学校，所以就是其实可以满足，就是不光是我们艺术类的专业了，我们学校各个专业的这种学生的一些出国深造的这种需求。 好，那么我们这个时间的关系，先请侯俊主任也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啊，因为答应过大家，我们最后利用几分钟的时间，集中的回答一下各位的问题。 教育面对面，每晚5点半。FM107.3，越聆听越成长。 好的，那么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教育面对面2018艺考面对面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最后还有3分多钟的时间，那这样我们先请两所学校的招生负责老师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各自的咨询联系的方式，然后我们再回答大家的问题。先请刘老师，我们那个北师大，我们的咨询热线电话是多少？ 北京师范大学咨询艺术类招生咨询电话。0105880 7962-010-5880-9248。 啊，好，来何主任。 中国传媒大学的招生咨询电话6577-9370-6577-9256。当然同时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本科招生网和我们招生办的公众号。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吧。 比如说这个倾城他问了，2017年还新增了一个数字媒体艺术，数字娱乐方向，那么今年有哪些调整变化，您对考生还有哪些提示吗？ 是这样，我们数字娱乐方向呢，也是刚才前面说过，它调整到艺术与科技这个数字这个专业方向。应该说我们第一年呢，学生入学以来表现得很好，有很强的自主能力和那个积极性。他们在十月份的时候就是自主，然后全部是学生来参与策划，组织了一场传媒大学校级的这种电竞比赛。应该说展现了很好的这个组织协调的能力和积极学习的态度。这个专业呢，应该说我们的这个分数还是很高的。去年我们最低控制比值是 0.9， 也就是说一本线的 0.9， 但是实际录取已经达到了一本线，就全部都在一本线以上。今年我们的最低控制比值呢是 0.95， 那我们预计可能也会达到这个一本线以上。 好吧，来看读书郎，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广告方向动画专业，2月24号晚上19点到21点笔试，综合能力测试考的都是什么？会安排在晚上吗？ 我们有笔试。对对对，会。这个综合能力测试，就正好我说一下，因为我们有一些专业是综合能力测试，还有一些专业是比如说播音啊、表演是综合素质考察。那么这方面呢，其实大家不用特意的准备，都是你平常学习到的一些知识，都是应该说就是偏文科的内容啊，没有数学这样的题目。 好，来看读者宋杰啊，想问一下刘老师，说我是美术生，我可以报北师大的其他的艺术类的专业吗？这个问题不大吧？ 这个在报考阶段没有要求，主要说其他专业对应的有相关的特长，有相关的能力，对应这种测试内容可以应考，那么是可以参加报考的。 其实你还比别人多了一项技能，你还可以报考美术类的专业 的。 对吧？啊，好吧，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只能邀请两所学校的招生负责老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了。我们也再次感谢2018年我们教育面对面的首次直播啊，邀请到了刘日升老师还有侯庆主任，谢谢你们啊，同时也祝愿陈宇同学学业有成，节节高升啊。好的，那么再次感谢今天三位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我们的艺考面对面将会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和北京舞蹈学院的招生负责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第一时间发布两校的招考录取政策，也请大家继续关注。 是，您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前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进行提问哈，我们会在第一时间邀请招办主任为各位解答。 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全都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方。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